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剑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新建一直都知道他们处长是个很厉害的人，以前系统开大会的时候就曾经零星的听过一些传说，当时他们处长是自己坚持非要留在地方的，不然的话其实按照资历也早该上来了。可能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他不太喜欢坐在危险的地方玩游戏，他喜欢干实事。当然这话后来还得罪了不少人，毕竟他那是一竿子打翻了一船的人。车里的话题还在继续。 他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挺好的，训起人来声如洪钟。 新建这是实话，在不久前的记忆还没忘。检察官闻言笑了。 哎，他以前就是个暴脾气。 何止是暴脾气。 在心里吐槽了一句，新建没接话，视线扫到前面的堵车，表情有点无奈。倒是旁边这位检察官很淡定，聊性很高。 对了。你们院里是不是还有个年轻人呢？个子挺高，戴个眼镜，好像姓傅的。 这句话让新建的表情终于变了一下，不过是变得有点微妙。他笑笑。 傅志。 好像是叫这个名字。你们认识啊？ 啊，很熟。 新建答得很利索，老检察官笑着点点头。 那个小子我很喜欢，他做事有点意思。 啊，他以前跟过你吗？ 哦，那倒没有。不过以前我去找你们处长帮忙，你们处长就是把那小子借给了我，干事挺利索，胆子也大。后来我管你们处长要人，他死活不给。为了这事儿啊，我们俩还吵了一架呢。 从检察官的字里行间，对傅志很欣赏。新建有点好奇的想多问两句，但是他们要去的地方到了。下了车，老检察官才又追问了一句。 对了，他还在你们院吗？ 还在。 新建点点头，但是没有说太多。不过这个话题很快也被对方遗忘了。他们两个这趟出来是到海关大楼里要几份证明。之前打电话的时候，负责人的语气很含糊。一般这种情况不亲自过来一趟是要不到东西的。亮明了身份，老检察官二话不说的就要见办公室主任。那边负责接待的办事员一脸警示。 很抱歉，我们主任现在不在。要不您留个联系方式，我回头让我们主任联系您。 不在？我之前打电话你们不是说在开会？ 办事员一派冷静。 啊，刚刚是在开会，然后接了一通电话就出去了。 明显是推搪的说辞，却说得滴水不漏。新建跟检察官两个人对视了一眼，后者一声冷笑。 哼，行啊，既然人不在，我就在这等他，他总得回来上班吧。要是去外地出差了，我就在你们这里临时借个办公室，一边做事一边等。反正就是个案子，我这事儿要紧。 说完就真的随便找了个地方一坐，表情不动如山。办事员显然有点错愕，愣了愣，不过紧接着还是安抚性的说了两句话，然后给倒了两杯水，一边说会给主任打电话，一边进里头的办公室了。新建侧身往检察官旁边凑了一下。 您说这个主任到底在不在里头？ 不管他在哪儿，一会儿准出来。这些人都是这个毛病，不压得紧了就都给你耗着，谁都不愿意做负责任的那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都是属缩头乌龟的。 果然不到半小时，所谓的主任就风尘仆仆地出现了。到了办公室就把刚才的办事员骂了一顿，大体内容是除了安排事程不合理，让他跑来跑去的耽误时间，然后再一转头，假惺惺地对着新建他们笑得极为客气。 哎呦，这是检察院的通知吧？你们看看我这儿的破事太多了，太慢了，真是对不住啊。 这官腔打得新建牙疼，他若有似无地笑了笑，看着老检察官跟这个主任来回的绕圈子，到最后对方才心不甘情不愿地吩咐相关的人员去给他们调取需要的凭证单目。拿到东西的时候，老检察官在新建耳边小声地说了一句话： 你看着吧，等这案子查完了，这个主任肯定出问题。 案子在梳理了两天后就上报了，等待审查的这几天，新建被批了一天的假，终于能好好睡一觉。明明也没忙几天，再回家的时候觉得简直恍如隔世一样。他平时在家其实自认也还算是喜欢收拾，就一个单身汉来说，个人卫生这一点新建一直自我感觉还是不错的，特别是有李磊这样的生活白痴作为陪衬。但是显然他不如傅志，说到底都是他自己的家，多了什么少了什么他很清楚。傅志买了一些必需的用品，能处理的也都帮他洗过整理过了。家里虽然不能说改变了什么地方，但是不知道是心理因素还是其他的原因，新建总觉得比以前显得人情味重了点。靠在沙发上，他满足地笑了笑，原来多一个人和少一个人差别还是很大的。他以前真的没有想过要跟一个男人生活，还是以这样的关系。如果有人问他有没有犹豫过从一个直的变成一个弯的所会产生的一系列可能的影响，他会很干脆地说他有。事实上他犹豫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包括考虑了他跟傅志的职业、家庭还有其他所有的东西。跟傅志确定关系，不能不说对他来说是一种冒险，人生以后会发展到什么方向连他自己都不可预估，而这种决定显然并不符合他一贯的行事风格。但是到现在为止，他并不因此而心虚。或许他这个人最大的好处就是只要做了决定就不会后悔。回想着跟傅志这段时间发生的一切，包括那比预计中还要微妙的一夜，新建自己什么时候入睡的自己都不知道。傅志一进门就看见新建在睡觉，这沙发不知道当初他是怎么想的，买回来根本就不够横躺的。之前他一直睡在上面，第二天起来浑身腰酸背疼。新建跟他体型差不多，现在睡的肯定也舒服不到哪去。放轻动作，小心地关上门，本来想绕进厨房去做点东西，却在路过新建的时候很诡异地站住了。他至今依然不知道新建到底是怎么想的，如果之前不是他坚持，或许两个人的关系也就回到过去了。傅志没有仔细考虑过他对新建的感情到底有多深这个问题，甚至没有很认真地去设想过如果新建就这么走，两个人变成了那种见了面大声打招呼的朋友又是一种什么情况。对新建从头到尾那种感觉就如同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东西，不能说多浓烈，也不是撕心裂肺的那种电视剧情，就是一点点渗透进身体，然后再一点点剥离。那天他一个人走完曾经两个人最常走的路，感觉到的就是伴随着呼吸延伸出的落寞。他甚至不觉得自己很难受，就是目所视及的一切都会想到新建这个名字。但是即便如此，他当时说他会选择一辈子不将自己的心情告诉新建也是真的。若不是曹峰的话被他意外听到，他永远都不会说。视线牢牢地注视着沙发上的新建，傅志几乎是鬼使神差地走过去，愣住了半天，然后看着对方睁开了眼睛。撑在新建头侧的双手微微弯曲着，两个人交换了一个不太深入的吻。 我以前一直不觉得自己会有知足的一天。 新建看着头顶的傅志，突然笑着开口： 现在呢？ 觉得知足其实是贪婪的源头。 搂过傅志的肩膀，硬把对方压在自己身上，那股负重感让新建在承受的时候下意识地哼了一声，然后笑眯眯地揽住傅志想要避开的动作： 抱一会儿吧，想一天了。 沙发在两个人的蹂躏下似乎有些可怜，傅志的下半身其实根本还在外面，两个人抱着的姿势并不太舒服，但他最终还是没挣扎。